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上回我们讲到，1985年年初，欧洲航天界的一位权威人士吉普森人曾经说过，中国的火箭进入国际商业市场至少需要5年。后来的事实证明，吉普森人的预测是正确的。发射外国卫星并非易事。截止到1990年，能够进入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的全世界只有美国和法国，而法国还靠的是11个国家的力量才进入的。他的阿丽亚纳火箭能够打入国际市场，前后用了8年时间。甚至连苏联那样的航天大国，一直到后来还板着委屈的面孔被冷落场外。再说，商业卫星发射市场已被美国等航天大国垄断了20多年，其甜头妙不可言。他们当然还想继续垄断下去，绝不希望有第三者来抢饭碗。所以在通向西方人把守的国际商业市场的道路上，暗藏着温柔的利剑和美丽的陷阱，中国简直是防不胜防。此外，中国是第一次踏进西方人统领的禁区，别说是经验，连教训都没有。加上国门封闭太久，刚一打开就急于想挤进国际商业发射市场，这一急当然就会摔跟头。所以说，中国想一下子就挤进国际市场是不现实的。但是面对着如此的厄运，中国航天决策者们一致认为，发射外星的工程绝不能下马，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和阻力，也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中国正面临着一个开放的世界，发射外国卫星既是改革开放的一个伟大壮举，也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次重大的革命。而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机会是非常重要的，如同维纳斯的断臂，一旦失去便永远无法接续。像16、17世纪开始的技术革命，不仅直接提高了生产力， 而且由技术革命引爆的工业革命还震撼了世界，摧毁了古老的社会，创立了人类崭新的文明。所以在科学技术发生重大变革的转折关头，一个国家只有利用科学技术的先进成果，抓住时机才能腾飞。中国近几百年之所以落在了世界的后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科学技术上错过了好几次腾飞的机会。比如在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历史上兴起了第一次科技革命。当时江南一带的商品经济蓬勃兴起，在手工业之中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与欧洲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是同时起步。就在这时，以意大利人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开始来到中国，带来了天文学、地理学和火器等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于是中西方两种科学技术产生了巨大的接触与碰撞，使中国长期以来死气沉沉的科学技术第一次出现了复苏的迹象。遗憾的是，由于封建社会的重压，中国科技的翅膀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展开，而远在欧洲的英国这时却抓住了历史赐予的大好时机，迅速赶超了意大利和荷兰，一跃成为了世界头号工业大国。19世纪60年代，中国兴起洋务运动之时，正值世界第二次技术革命爆发之际。当时，中国的科技在沉沦了100多年之后，开始爆发了新的活力，但最终因为内外交困，国力贫弱，腾飞的翅膀最终还是无力飞起。而到了19世纪末，西方爆发了以相对论和力学为标志的科学革命，继而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又兴起了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本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这时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可惜最终因为战火纷飞的社会环境和贫困落后的经济，大好时机也只有付之东流。1949年以后，本来1956到1966是中国科学技术的黄金时代。那时单就航天技术而言，中国与西方相距并不遥远，而日本在某些方面还落在中国的后面。但是等中国从噩梦当中醒来，世界科技的车轮早就滚滚向前了，甚至与中国一衣带水，几乎处于同一起点的日本也一跃而起，抢先中国一个月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那么今天，当世界科技革命的大潮再次将中国推到时代的十字路口的时候，中国能否背水一战，抓住这一大好时机呢？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1990年4月7号，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那一刻，举世瞩目。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飞向太空港》，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说历史是一个魔幻大师，总让人难以琢磨。当岁月的日历翻到1988年时，世界航天的局势又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这一年，世界航天东山再起，重振雄风，全世界一下子就发射了不同的卫星，达到了125颗。 其中苏联就占了100颗，美国有11颗，欧洲空间局7颗，中国4颗，日本2颗，以色列1颗。此外，美国航天飞机恢复了发射，苏联的暴风雪号航天飞机首次发射成功，法国阿里亚纳火箭死灰复燃，并连续进行了7次发射，将14颗不同国家的通信卫星送入太空。而且在1988年的6月15号，阿里亚纳4型火箭首次发射成功，为法国争夺国际卫星发射市场又提供了一种新的运载工具。更为严重的是，在欧洲空间局的频繁活动下，截止到1990年，阿里亚纳火箭已经夺取了 50% 的国际卫星发射市场，各国的发射定座已经排到了1991年，并已经获利150亿法郎。而且为提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法国还忍痛割爱，压低了阿里亚纳火箭的发射价格。这种咄咄逼人的世界航天局势，对中国不仅是挑战，简直就是威胁。然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外国公司纷纷退出，虽然对中国是当头一击，但是中国航天人却认真反省，吸取教训，不断改进。比如外国专家看了中国发射场，提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外商谈判对中国发射场提了这样那样的要求，而中国通过到国外参观学习也长了不少知识。这样一来，中国航天人也就渐渐明白，中国的火箭要想打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在技术、生活设施等各方面必须具备哪些符合国际标准的条件。于是中国一边继续加紧同国外有关厂商的业务联系，一边狠抓发射场的技术和生活设施的抢建。与此同时，有关部门也采取了很多积极措施，比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愿冒风险，以国际市场优惠价格为外商提供经济保险，中国海关决定对入境的外国卫星实行免检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对发射外国卫星所需的贷款表示尽力给予保证，负责发射设施改造和工程建设的设计部门以及施工单位也愿意通力合作，拼命苦干，确保按时完成任务等等等等。到了1988年的3月7号，长征3号火箭又将一颗通信卫星成功地送入太空，世界目光再次转向中国。据说在一年之前，外商纷纷退出中国的时候，西方一位记者曾经打了一个比方，说这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呢，就像是一只又大又肥的螃蟹刚刚摆上国际餐桌的时候，各国卫星公司的老板们纷纷伸长了鼻子抢着去闻香味儿，尽管个个垂涎三尺，但谁也不敢先尝一口。不曾想一年之后，终于走来一个敢尝第一口螃蟹的人。这个敢尝第一口螃蟹的人，便是如今满誉全球的亚洲卫星公司。亚洲卫星公司是在香港注册的一家卫星公司，它由英国大东电报局、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香港和记黄埔公司三家共同投资，并各具相等的股份。由于三家股东均具有雄厚的资金和技术专长，所以不惜巨款，敢冒极大风险，购买了美国休斯公司的亚洲一号卫星，第一个让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将其送入太空。1988年9月9号，通过中国多方面的努力，美国国务院正式宣布批准一项用中国火箭发射3颗美国通信卫星的计划。 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政府第一次批准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射美国卫星的计划。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在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的卫星运到中国发射，安全是有保证的。并在回答记者问时再次表示，中国对美国政府支持中国为外国提供卫星发射服务表示赞赏。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开始。1988年11月24号，中国谈判代表团前往美国进行第二轮关于卫星商业发射服务问题的会谈。代表团团长是孙家栋。这天，航空航天部部长林宗棠、副部长刘继元亲临机场送行。临上飞机的时候，刘继元握住孙家栋的手，一再嘱咐说，这次谈判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阻力，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呀。发射外国卫星看起来好像只是一次国际性的商业活动，但实际上除了两个公司之间要签订有关合同之外，两国政府之间还必须签署正式的协议文件，这就需要谈判。而此次谈判若是成功，亚洲一号卫星的出境许可证就可以颁发，如果失败，那一切就告吹了。因此，中国代表团此次出征，不管是飞机上的谈判代表，还是飞机下的送行人员，无不感到深深的忧虑与担心。上个月的月初，中国航空航天部起草了一封信函，通过中国驻美大使韩旭先生转交给美国国会。在这封信中，主要阐明了中国卫星发射进入国际商业市场的理由。美国国会收到中方信函之后，由美国空间委员会主席罗伯特·卢埃先生召开国会有关人员讨论了中方的意见，然后将国会的意见提交给里根政府。里根在原则上表示同意，但是要求中美双方必须就如下三个问题进行会谈。第一，卫星是高技术出口，中方如何保证其技术安全？第二，中国不属于联合国空间责任条约国，万一火箭发射失败，危及第三方国家，如何承担责任？第三，有关卫星发射中的商务问题必须落实到具体条款当中。于是上月中旬，中美两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钓鱼台就卫星技术安全问题和卫星发射的责任问题举行了第一轮会谈。会谈中，双方各持一个谈判稿，几轮谈判下来，中美两国政府终于达成一致意见，签订了关于卫星技术安全和卫星发射责任的两个协议备忘录。而与此同时，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也通过了加入外层空间三个条约的决议，为亚洲一号卫星的发射奠定了相互信任的基础，并且具备了可靠的法律保证。可惜，这一次谈判终于没有能够达成一致协议，因此两国政府的谈判桌这次又从北京搬到了美国。本来上月北京谈判结束时，双方约定这次在美国的谈判由美方先拿出一个谈判意见稿作为谈判的基础，但不知何故，美方却迟迟未将意见稿寄出。后来几经催促，直到飞机起飞的前天下午，中方才收到美方寄来的谈判稿。可是中方打开谈判稿一看，意见相差甚远。本来想推迟谈判，但是机票已经订好了，只好匆匆启程。为了在这次谈判中争取主动，一上飞机，中国代表团便分为三个小组，对美方提交的谈判稿进行修改， 小组修改完之后再交到孙家栋的手上。孙家栋是此次赴美代表团的团长，此刻他靠在舷窗前，正逐字逐句地推敲着美方拟定的谈判稿。孙家栋是东北辽宁人，1950年哈军工尚未毕业，他便参了军，成为空军志愿军的一名年轻出色的翻译官。1952年他赴苏联茹科夫斯基工程学院深造，在六年的学习中，他因为各科成绩优异，荣获苏联茹科夫斯基工程学院金质奖章。1958年孙家栋回国，因为他俄语出色，作为一名高级翻译，陪同中国代表团前往苏联进行有关谈判。1982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出席了联合国空间代表大会。1984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先后同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进行了有关空间合作的谈判。1986年他同巴西进行过有关中巴资源卫星合作的谈判，因此在国际谈判席上堪称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高手。孙家栋宽宽的额头，胖胖的脸，留着一个小平头，他能说善辩，口才极好，特别能讲故事。他肚子里啊，似乎装着一个故事公司，一讲便是一个系列。无论多么重大复杂的事情，他只讲一个小小的故事，便可以让你一清二楚。并且每当讲话的时候，孙家栋的脸上总是洋溢着一种充满智慧与慈善的微笑，这种微笑能让你获得一种信任，感到一种轻松，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象。但此时此刻，孙家栋的脸上毫无笑容，全是忧虑。等他合上谈判稿，抬起头来，将疲惫的目光投向窗外的时候，旧金山已经就在眼前了。中国代表团25号抵达旧金山之后，一下飞机便用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的时间，对美方的谈判稿再次进行复议修改，并将修改后的中方文稿译成英文。第二天下午又从旧金山赶到华盛顿，一到华盛顿马上又找到中国驻美大使馆大使韩旭先生，就此谈判仪式专门做了汇报。韩旭大使是中国第一任驻美大使，在美国政界享有很高的威望。早在五六十年代，他作为周恩来总理政府代表团的随行人员，参加过1954年和1961年的两次日内瓦会议，参加过1955年的万隆会议，出访过欧亚11国，曾参与接待了大量来访的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比如1971年的基辛格访华，1973年出任中国驻美第一任联络处副主任，曾参与接待1976年尼克松访华，1982年中美817公报的后期谈判，以及1984年两国首脑互访等等。1982年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1985年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韩旭大使听了代表团的情况汇报之后，和代表团经过商量，决定第二天就开始与美方的谈判。当天晚上，代表团在大使馆就第二天谈判的有关对策再次进行了讨论。代表团成员中有一位叫做王秀婷的女士，因为一路匆忙，昼夜加班，头发乱得不成样子了，也顾不上。大使馆的理发员小王发现之后，主动找上门来，要为王秀婷烫发。小王说，明天就要谈判了，要打扮得漂亮些，让美国人好好看看咱们中国女谈判家的形象。